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看看朋友圈在平台上的报道，比如说钱佩瑶，还有刚刚的薛晓亮、王峰、宋丽，欢迎各位，包括圆圆、Cherry 都来报道了。越二越单纯，对，这是24小时都可以在公众平台上来点歌，然后每天呢都会在上节目之前花出一点时间，把之前24小时大家收集到的一些歌曲和祝福作为一个整理，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呈现出来。所以欢迎各位，不要在意说有时候哎，我是不是错过直播了没办法点歌了，同样可以在第二天为你把歌曲送出来的。继续来看到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也是一段祝福，来自平台上的归去来兮。他刚刚给我留言说，每天午休时间都会在听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特别想点一首歌送给12天之后就要走进高考考场的女儿。最近女儿总问我，她说，老妈，您当年进考场紧张吗？我就告诉她，还好啊，30年前老妈真的没有那么紧张，因为年轻，虽然说没有满腹学识的那种自信，也可能对于未来会有一些迷茫，但是呢，因为年轻有着一切皆有可能的倔强、不羁和潇洒，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把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倔强》送给女儿。她很简单，很阳光，也希望年轻的她永远能够活出自己所喜欢的样子。用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倔强》，为他加油，为他祝福，同时还要把这首《倔强》送给刚刚在平台上同样点播五月天歌曲的王峰。欢迎各位一起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今天周五了，点歌送祝福。 这一次为自己疯狂，是这 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就这一次让我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刚刚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倔强，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非常贴心的一位妈妈归去来兮要送给自己女儿的歌，因为马上要经历高考了，所以也希望她能够勇往直前吧，考试顺利。在六月份的时候，高考那一周我们的节目也会做毕业季主题，因为六月有考试有告别，当然更多的是跟身边那些老朋友们同学们说一声再见，所以到时候也欢迎各位在那一周毕业季主题的时候一起来分享当年你的校园回忆。继续来看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点播，首先欢迎打不死的小强也来报道了，你的故事我的歌，对，就是在这里，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最想要送出的祝福是什么，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把这份温暖送达出去。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高先生点播的一首非常怀旧的歌曲，梁静茹品冠明明很爱你。高中三年，座位前排的一个女生和我关系很好。三年时间，前半段呢，我把她当作好朋友，当作知己；后半段，我把她当作了毕生追求的恋人。等到大学开学的第一天，我给她发了一封邮件，表白。当时配乐就是用的这首歌，《明明很爱你》。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再把这首歌送给当年的那位女同学，来自梁静茹《品冠》，很浪漫的一首歌，同时也是旧时光的一声感慨。 有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多看几眼，感觉强 繁无期，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 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的让你满意啊。这首歌也要送给替似水流年，送给新朋友，他说今天认识了好多新朋友，很开心，想把这首歌送给他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继续来看看公众平台上各位朋友的点歌，包括刚刚佩瑶也很有默契的说我听思萌念到了这位归去来兮这位妈妈的留言，就猜到了可能要点播五月天的倔强，还让她想到了另外一首歌曲，同样是五月天的《回来吧》。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段发生在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可能当你每天工作上班回家的路上不太会去注意，但是当你在节目当中听到之后，会觉得这就是你身边非常亲近的一些感受。人世间的生死离别每天都会发生，您走的时候我哭得撕心裂肺，都说那时候我小啊，什么都不懂，但是只有我知道您再也不可能回到我身边了，你也不能给我梳辫子了，也没有办法教我怎么做鞋子。11年了，没想到过去的这么快，到现在我都还留着辫子，留着您喜欢的长头发。老爷呢也学会做了很多好吃的，我们都很好，就是有很多个夜晚我还是会想念您。姥姥，今天好想你。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

近日歌手关佩佩新歌《风筝》全网发行，歌曲深情大气，细腻饱满，优美又伤感的意境千心悦耳，如风筝在风中飘荡，歌声紧紧缠绕着爱过的心。继续来关注，吴青峰近日在台北为音乐节总彩排，以新人的姿态在媒体面前首唱全新单曲《Everybody 呜呼》，他直呼超紧张，就怕演唱失误。阿娇和赖宏国将于美国时间25号在洛杉矶举行婚礼派对，婚宴场地来头不小，是一间具有95年历史的洛杉矶首间五星级酒店，布置及设计充满典雅怀旧、文艺复兴时代气息。1969年，酒店被列为历史遗产。最后来关注，歌手胡鸿钧昨天为新歌《偷听情歌》做宣传，歌曲故事是描述一个男生暗恋一个女生的痴恋行径，甚至往往会透过对方接触过的物品做出幻想。胡鸿钧笑称，听上去都有点变态。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各位，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呢，这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也欢迎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把你的故事、你的心情一并的分享出来，那我会在节目中为你配一首歌，或者为你准备你所选择的歌曲，把这份祝福和温暖一并的送达出去。刚刚在上半时段我们还聊到了这个毕业季有关的话题，然后在平台上就有位朋友林瑞慕远在路上2018，他呢就点播了一首歌，他说转眼呢五月即将告别了，六月快要来临了，毕业季不说再见，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好妹妹的不说再见，挥一挥手，希望能够记住那些当时一起在校园当中的身影和回忆。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相约伴娘伴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又一十年，那是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相互看见。 次看到却觉得特别的暖。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变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平台上，首先我要跟各位分享一张在今天送给你的中午小惊喜，一张你可以看到之后就觉得很快乐的图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听好了，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只需要打上两个字快乐，你就会收到一张昨天我们的听友在北京拍下的落日照片，非常的美，也希望这样的照片能够给你带来一丝丝的这种时光上的停滞和虚度的那种美妙感觉。 OK， 在平台上回复两个字快乐，你就可以收到一张很可爱同时又很唯美的夕阳的照片。其实我刚刚就很想说，这张照片我打算自己留着，然后回去作为电脑桌面或者是手机桌面，这样的照片能够每天看到它，心情也会不一样了。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点歌，在平台上，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一位刚刚当父亲的朋友郑楠，他要点一首《追光者》送给我的孩子，希望能用这段旋律为他点亮希望，而同时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我作为一个领路人，我也希望他能够永远的开心快乐。来自郑楠非常贴心的一首歌《追光者》。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落，便拥有也是曲折。 的这首歌曲，我相信郑楠也可能慢慢体会到，当了一个父亲之后，才体会到自己的父亲当时生活上面，包括陪伴孩子方面，多么的用心，多么的辛苦。长大了渐渐明白了，离天空最近的地方，除了夕阳，还有就是父亲的肩膀。一直以来呢，父亲在家里面始终都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只是默默地为家庭付出，但是很少为家人表达那种想念和关心。而同时，就像我跟我爸打电话，有时候也是很简单，我们缺少一个机会向父亲来表达心里的爱。所以父亲节快要到了，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个时候正式邀请你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录音间，为父亲录下一段有声祝福。你可以想象一下，一段发自内心的录音，一首来自父亲的歌，还有一张你和父亲的老照片。我们把这些通通的制作成一张独家定制的精美 CD， 作为礼物送给父亲。我知道也许父亲不能够天天的见到你，甚至不能够天天打电话，但是呢，只要听到你的声音，陪伴就一直都在。所以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父亲，报名参与我们这次活动，来录制有声家书。今年的父亲节，我来陪你一起，我们想办法让声音，让这种爱变得更加的温暖一点。同时到目前为止呢，在平台上报名的朋友已经有三位了，而且短短的时间，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电话交流之后，预约了一下录制的时间，所以还有很多名额，也欢迎各位在平台上报名参与。这张 CD 希望能有你的声音。 我不会喝醉。 嘿，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有人劝我不会乱收玫瑰。 哎呀呀，我的宝贝，快去约会，虽然那男生人头发像刺猬。 哎呀呀，我的老爹不在身边，你岁岁年口里依然没变。 哎呀呀，我的宝贝，你是小鬼，只要你能得就非常完美，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弦子和迪克牛仔共同合作演唱的这首歌《老爹》，你对自己的父亲的称呼是什么呢？继续，接下来在我们的每周五下半时段进入的环节是有声来信。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你好，我想给我的好朋友苗苗点一首歌，因为呢她下个月就要结婚了，然后作为她的闺蜜呢，我很想点一首歌祝她新婚快乐，希望他在今后的日子中可以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享受生活的美好。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tand by Your Man， 然后就是祝福两个人百年好合吧，谢谢。 You have the bad times and here have the good times doing things that you don'tUnderstand. But if you love him, you forgive him. Even though he's hard to understand. And if you love him, you forgive him. be proud of him, 'cause after all, he's just a man. Stand by your man, give him two arms to cling to, and something warm to come to when nights are cold and lonely. Stand by your man and show the world you love him. Keep giving all the love you can. By Your Man 来自小雏菊，要给自己的好闺蜜点播的这首歌，也希望未来的生活能够幸福美满。 我想给沈怡珊点一首歌，就是林俊杰的《醉赤壁》。因为他特别喜欢林俊杰，然后呢，想通过这首歌呢，让他能更加开心，能健健康康的成长。 菲菲要给自己的孩子点播这首《醉赤壁》，确认过眼神，遇上了对的人，好吗？也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健康成长，在这首歌当中体会到妈妈的用心和温暖。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度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一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度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 在下周北京音乐广播会作为一条这样的父亲节有关的活动介绍和推送，到时候你会在上面看到很多平时你在974听到的非常熟悉的声音啊，会看到他们的照片，他们的样子。